啊，与佛有缘，绝对不是地生地世，而是过去生中跟佛结缘，在佛门里头修学。啊，这一生遇到了，生欢喜心。啊，什么叫成熟了呢？真正成熟，那个样子，就是老实听话、真干，就成熟。成熟决定在这一生度头，啊，修行正果。没有成熟的，结了法缘。啊，这一生还不能成就。啊，成就还要等到来生后世。啊，来生后世时间的长短也是个人不一样。啊，有的人比较短，有的人很长。啊，根基成熟的，那就下定决心，我这一生决定要往生。啊，对佛所说的经教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完全接受。啊，每天要读诵，每一天要落实，唯有落实才有悟处。啊，怎么开悟的？是在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定碰到什么人，哎，明白了，豁然开悟啊！所以佛为我们开眼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妙矣啊！啊，为什么你们成佛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是心是佛。本来是佛，所以你能成佛。那现在你事先要做佛，做佛最标准的佛，最典型的佛，无过于阿弥陀。啊，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佛，佛中之王。啊，这个光中至尊佛中之王，啊，对阿弥陀佛赞叹到极处啊！啊，那个光是什么光？光是平等的，长极光啊，特别赞叹光中极尊。其实入长极光完全平等。啊，对他的称赞，啊，佛中之王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成佛，成什么样子？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，一个模子造出来的嘛，还会有两样吗？啊，那我们心里就常记住中风禅师教给我信念法师里头，中风禅师的开示有两句话：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这两句话重要啊。这两句话说明了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体，没有分别，分别是我们自己的妄念，阿弥陀佛呢，他不分别，我也不分别，我们就相应了，他不分别，我分别就不能相应。啊，又说十方即是净土， 净土就是此方，净土是极乐世界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世界这么乱，人过得这么苦？这个难，这个苦，身体违背了自信，变现出来的。你要随顺自信，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怎么随顺？念佛就随顺，用真心来看世界。真我不二，为什么不可得？真不可得，妄也不可得。啊，所以它是平等。啊，真自信，自信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它不是，它没有想，没有念头。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我们六根缘不到，它真有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为一切万法的本体。啊，六根接触不到，叫它做空。这个空不是我，它遇到缘能生。能生万法，不能说他有，所以有无说有说无，说非有非无，都是错误。啊，一句话不说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全都明知道了，真智慧。啊，自信里头的般若智慧啊，其作用能度十法界苦难众生。啊，真正能够随顺佛陀教诲，没有一个不入般涅盘。般涅盘就是禅寂光，般涅盘就是回归自信。啊，无量劫来在六道里搞轮回，回归自性界回老家了，真正得大自在。啊，跟诸佛如来的化身融成一体，共同一化身，从化身起用，就能度无量无边众生。那令诸有情一念佛啊，入无念啊，念佛如果念到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这是利益心啊。这个人生极乐世界是上辈往生。啊，这是功夫圆满成就，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成佛非常快速。啊，因往生正无生，因念佛若无念，这两句话念佛人要常常记住，故能令念佛众生戒身净土，一个都不漏啊！啊，又世界非有边，非无边，也觉是觉。我们讲界限有没有边界？找不到边界。为什么找不到边界？因为物体形象 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才能找到根基，假的你怎么找到根基？那我们做梦，梦有根基吗？梦醒了就没有了。那我们这个大宇宙入场激光全没有了，就好像梦醒了啊，一进入到场激光，整个虚空发现都没有了啊。可是有缘的众生，他要求，他苦的求你帮助，这一念求你立刻就现了，能生万法。没有缘的时候不现，有缘出现，现与不现都没有边际。啊，所以找边际啊，浪费精神，浪费心力，浪费时间。啊，到最后你得不到。就妙见，无论是一是四，通通绝失去啊！所以佛令众生立此四句，明之为度。这四句立了，众生就得度了。其实非度非不度，非精非不精，这个话交代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妙极了。啊，金刚经上说的，度无量无边众生，而时无业众生得度者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为什么说没度呢？是你自己度的，不是佛度，你自己就悟了，明白了。啊，所以善巧方便方便就。啊，帮助你从迷转过来，转迷为悟。啊，悟是你自己悟的。啊，迷悟不是佛给你，是你自己的。佛有善巧方便帮助你转迷为悟。妙啊！啊，一悟之后啊，四句白飞没有，心清净。什么东西出现？清净平等就出现。清净平等就是真心。啊，清净平等是定，就是慧。啊，因定开慧。佛的那些善巧方便，全叫做戒律。啊，规律戒律。啊，这些方法。方法没有一定。啊，有一定方法是死的，活活泼泼，因人因事因时因地不相同啊！啊，我们每天在一起分享无量寿经，世间第一等快乐的大事。啊，一遍一遍，遍遍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人家问我，就听经听哪一部？听现在的。啊，越往后，我们入得越深，入得越广，越有味道。啊，前面深度广度不够啊！啊，没有止境。这个叫其乐无穷啊！啊，真正尝到古人所说的“世味哪有法味浓”，佛的法味真浓啊！佛的法味真乐。 啊，能把世间一切苦难烦恼统统的化解了。啊，最后说的是无逆受恶等为罪，无戒失善等为福，所以这些人依然能够直接念佛，他能往生啊！啊，不能净心佛知，上信罪佛因果，常修礼佛念佛，啊，天天拜佛，天天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因念佛，是为诸善之本，这一句要记住。啊，你是行善，什么善最大？我们今天建三个大学，啊，为了继承世尊的慧命，啊，正法求助，这个善大不大？那将来会影响全世界，让正法救助世界，让中国传统的文化啊，汉式文化普及到全世界。这些功德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。一点不假了，你要把这个经，把这个注解参透了，你就相信了，决定没有关系啊。这一句佛号帮助你念佛到极乐世界，念佛到极乐世界不是救一个地球啊，救全宇宙啊，这地球算什么？那个佛怎么能比啊？啊，经不能不懂，不能不熟读，不能不天天读。为什么？天天有新的发现啊！经的义理无有穷尽，决定不能用自己去想，越想越错。想是什么？不是经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，是你自己的意思。啊，你想的再正确，也是正确里头的一分两分而已，不是圆满的。啊，其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，不能想，完全让他自己痛。啊，我们要的就是清净平等觉，就是这，啊，清净，没有染污，心里没有染污。啊，要知道善法染污、恶法染污都是染污，善恶都没有，邪正都没有，这清净啊，平等，真平等，上面跟诸佛平等，下面跟一切众生平等，傲慢就没有了。啊，在我们所有宗教里头，今天大家都知道伊斯兰教最团结，为什么？伊斯兰教古兰经里头规定的一天五次礼拜，礼拜时候就是拉回来了啊，一天有五次，这就是每一到一个时段给你一个警惕，这个时候你会想起来我得把它拿回来。啊，我当年在新加坡，这是哪年呢？98年，97年韩馆长往生，啊，往生的第二年，我们到新加坡，我看到 回教徒一天五次礼拜，啊，我就想出一个方法，一天九次念佛，啊，比他加四次，他五次，我们九次，啊，教给大家十念法。十念法呢，就是十句佛号，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就十句，十句佛号，两分钟吧。任何人都可以学，啊，九次分配在哪里呢？早晨起床一次，起床洗完脸，有佛像面对佛像，没有佛像面对西方，啊，念十声佛号，求生净土。晚上睡觉之前，啊，修十念法两分钟。无论怎么忙都能不耽误，那时间短嘛，你的功课都可以做圆满啊。三餐吃饭，吃饭之前念十声佛号，别人念供养咒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这就五次了。那么上午上班下班，下午上班下班九次啊，你在工作之前先念十声佛号，再去干工作，工作干完之后也念十句佛，把工作放下了，一天九次啊。我们提出这个方法，那个时候我还经常不断的到美国加拿大去啊，我到处传这个方法，很多同学打电话写信给我，欢喜，真的受用啊。这就是说有一定的时间呢，他提醒你，而且这个时间距离都不长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。啊，不提醒就跑掉了啊。这在佛法有个术语叫顺念，念头失掉了啊。念佛不知不觉的佛号没有了，都在念妄想，打妄想去了，就是打妄想成了习惯了，念佛还不习惯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如何把念佛念成习惯，那把打妄想啊变成不习惯，我们就成功了啊，功夫就靠得住了啊。这是很要紧的一桩事情啊。那么此地各种不同的译本跟祖师大师的开示啊，我们可以能够看到这个地位不同都有说法啊。望西师这后面说的非常好啊，这个地位虽然不高也能得无生法忍，等同八地，这个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啊。直接的呢，那就是这一愿，三者不了大乘广智。大乘广智是转地起始摩那为平等性质啊。你怀疑佛不能识度一切众生，这是真实。所以一切念佛众生，岂能借得往生净土？这真有人疑惑。因为老师都常讲，一万个念佛人， 真能往生的也不过三五个，那大多数都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是李老师60年前说的话，60年后的今天，障眼更严重了，10000个人当中可能只有1-2个。啊，原因是什么？这个经跟注，你看懂了之后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我们自己也去往生，对于经跟注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，就一句佛号。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重要。啊，念到齐鲁境界的时候，无论别人给你说什么，你回答他的话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你给我说假话，我跟你说真话。啊，你骗我，我不骗你。啊，世间什么都假的，没有一样是。啊，必须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，这是真的，可不假的。啊，所以念佛念到这个境界，就这人念佛念傻了，这个念呆了。啊，他不知道这个傻这个呆会成佛，你那个聪明不成不了佛，你还是搞六道轮回，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一定要知道佛能不能真实度众生，难，决定难。就算让你造一尊佛像就难。你说会的人他就得度，不会的人不行。不会的人给他讲100年才没听懂。啊，心浮气躁。张家大师非常可爱，他看到你心浮气躁，他不说话，他坐在那里念他的咒，啊，眼睛闭着念咒，不跟你讲话。那什么？那就是他教你啊，你不会呀。啊，他的言语很少，跟他在一起1-2个小时，能够说上10句20句就很多了。他好像都在定中。啊，但是他跟你说话，一个废话都没有，一个字都没有。啊，这让我敬佩的。我们想学学不到。啊，你有事情向他报告，说的再多，啊，他闭着眼睛，口里头金刚尺在吃咒，他是不是在听？不知道，他没有表情，啊，你说了一大堆，等你说完之后。他大概是说个2-3句话就没有了。啊，那是一个真正有道心的人，真在度众生的。 我们要疑惑一切念佛众生啊，岂能借着往生净土，这个疑虑是错误的。要相信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，这是什么真修。那不能去的他不是真修，他不是用真心，他用妄心啊，所以他修了一辈子最后不能往生。道理在此地，修了一辈子没放下，那真修这个法门，你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极乐世界样样都有，这个地方什么都不要带，所以什么都要放下，放得干干净净啊，一尘不染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凡是不能往生之人啊，牵肠挂肚的事情一大堆，一桩事情就不能叫他往生，何况很多啊，都怪自己放不下了，不能怪佛。啊，故于阿弥陀佛作有量相对之是也。佛的智慧无量，慈悲无量，德能无量，相好无量，我们在这个经上统统见到的。啊，阿难，弥勒在这会上亲自见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现身，不但见到，而且还听到十方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。啊，那么这桩事情记载在经典里，经典是以信为第一德。啊，如果有怀疑的，绝对不会记录在经典。啊，经典上记录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。啊，怀疑，对自己有大损失，对经典毫不相关。所以，这一段的开始是专门对峙这个疑问的，故言大乘广智啊。那怎么样叫立心一时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第二类，不执着利摩那，不分别利第六意识，不用他们叫禅。现在讲叫执着，啊，那叫禅，那是智慧，啊，落在心意识里，心意识是妄心，就变成知识；不落在那个里头，就变成智慧，不一样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尽量淡化心意识，啊，说心意识不好懂，说白了 妄想分别执着，妄想是心，分别是意。意识执着是一根，第七识叫一根，第六识叫意识，那就是离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不能离，要尽量淡化。经教上这些真的是不容易，所以你怎么去想啊？怎么去揣摩？不如这一句阿弥陀佛，现在不叫妙绝了，真正妙绝了啊！阿弥陀佛运用这个方法，一切祝福赞叹佩服，这方法太好了，诸佛菩萨给我们讲一些大乘经论，越讲越难，越讲越不容易，所以不能不佩服阿弥陀佛，他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容易，能令你一切众生只要听话，哎，不怀疑，真听话，几天就成就了，那这还得了吗？这个地方讲啊，过于西方，拜前居之到由他国，前面有注解，就是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十万亿佛国土。那极乐世界在哪里？世尊告诉我们，那距离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十万亿个佛国都哪一边？极乐世界，距离很远的。那对谁说的？对六道凡夫说的。啊，凡夫有分别，有计较啊。啊，舍弃呢？舍弃空间跟时间都是假的，不相应心法。啊，时间空间跟心法不相应，跟心所法不相应，跟色法不相应。啊，它是什么呢？现在人所谓的抽象概念，没有事实，只是抽象概念而已，从心向生。那实际上没有，是你想象有缘有尽，有先有后。啊，实际上没有。啊，变法界虚空界。通通在常寂光中，常寂光就是自性，常寂光就是发现，常寂光就是本体，啊，一切法都从常寂光现，离开常寂光没有一切法，那常寂光就好像我们看电视的屏幕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设法一切诸佛刹土是屏幕上显的相啊，相是假相啊，体是真体，常寂光是真的，成佛了就是融入常寂光啊，身有没有了？没有了，身变成常寂光，我们居住的土这个土地也变成常寂光，融入常寂光，回归自性了。啊， 回归自性才真正的大圆满。你想，一切诸佛如来在常寂光里就是一体，一片光明，我们自己也变成一片光明，那么诸佛如来的智慧跟我的融成一片，德能融成一片，相好融成一片啊，再分不出是你的是我的啊，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众生念他立刻就现起啊，这个地方现起落实现，现阿弥陀佛，是不是从十万亿佛国土到这来的？那是佛的方便化啊，佛对小朋友的方便是真的呢，当初出生随处灭尽，就在当下啊，佛没有来，佛也没去啊，极乐世界也没有来也没去，来去是假的，现不现的时候是你的缘分啊，到妄想分别之处放下了，就是妄想分别之处没有放下就不行啊，我暂时放下暂时就行，一念放下一念行，念念放下念念行，所以说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知道分秒可贵啊！一分一秒都不要离开阿弥陀佛，这是一切法的上上法，没有比这个法更高更圆满的啊，我们是因为有业障没办法啊，要用阿弥陀佛啊，真正业障消除了，阿弥陀佛也不见了，也没有了啊，没有了是真正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意思无量寿无量光啊，佛给我们解释，无量光是空间，无量寿是时间啊，时间空间完全融合成一体，没有了，再分不出来，这就跟你讲真话，佛教无神论，神念阿弥陀佛也融入无量光，跟我们都变成一体了啊，万事万物全融成无量光里头啊，光明遍照啊，大光明藏啊，就这个意思。法华叫你成佛，前面有42这个年的基础啊。你看阿含12年，方等8年就20年，般若22年42年，42年的基础才学法华啊，法华是一佛尘，弥陀经是一佛尘，现在两个路摆在这里，那个地方叫42年，这个地方3年就成功，你走哪一位？那我们看修净土3年往生的人好多好多啊！往生就去做佛去了，成功了啊！所以净宗念阿弥陀佛就是入一佛尘， 李老师叫我们换心，不是他发明的，祖师大德常讲啊。啊，你看东风禅师《三十心念》里面讲的啊，东风禅师元朝时候人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这不叫幻心吗？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，这是一个浮尘啊，没有那么麻烦的 啊。所以念佛法门直接叫你成佛的，这个路是稳当、快速、简单、容易啊！念老在此地前面讲的这个这一段小结论是：众生依此最简最易，又是极远极顿之经路。它比华严、比法华超深的，华严法华是一佛尘，都不容易，哪有这个法门好？华严到最后圆满、大圆满，是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这才真正究竟圆满了。如果普贤菩萨不用这个法门道归极乐，华严就不能圆满。那华严说：“知信于上上根人啊，那个法门谁学的？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学。”不是发生大事没分啊，道归极乐呢，那人人都有分，没有一个人没分啊。你用华严的五指六观来修华严经，你要用多长的时间，你才能修成？你用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升到极乐世界，就到华严，就到华严世界了。华藏即是极乐，极乐即是华藏。华严只能度正法，相法没分，末法更不必说了。净土能够度末法，最末的一百年，最后的一百年，所有一切经消失了，无量寿经留在这个世间，还多留一百年。无量寿经灭度了，没有了，阿弥陀佛名号还在这个世间有一百年最后就是剩一句佛号，能听这一句佛号、念这一句佛号人都能往生生念必生。我们与这个法门不简单了，遇这个法门要不认识他，把他当年错过，那叫真错了啊。本是释迦牟尼佛常说的， 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我们把真心置于阿弥陀佛名号之处，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加持的力量是不可思议，那力量真大啊！我们今天麻烦在哪里呢？烦恼习气太重，妄念太多了，何尝不想至心于阿弥陀佛？想啊，真想啊，可是不行啊！啊，心里才想阿弥陀佛，杂念又进来了，想不到一分钟，阿弥陀佛不见了。全是妄想出来了啊！我们现在是这种状况啊，这才知道啊，这烦恼是冤家的，烦恼真是罪呀！那他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，那我们想用功，完全被他破坏了。啊，这怎么办啊？祖师大德教我们一个绝招，我们要会用。这个绝招什么？烦恼再多，别理会它，不要去管它。有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随它去吧。把我们的心专注在阿弥陀佛上，不要住在烦恼。啊，这样呢，时间久了，慢慢它就没有了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对这桩事情说的很多，因为很多人有这个习气毛病啊，念佛心不能断疑，向老和尚请教啊，老和尚告诉他，你就像阿弥陀佛，别想别的，阿弥陀佛忘掉了，什么时候想起来继续再想，慢慢的我们心里头有佛的时间逐渐增长，无佛的时间就缩短，这进步啊，大概在一支香里面啊，古人没有钟表，古人的佛堂里头用什么来定时间呢？香，一炷香，短的香是一个小时，长香是一个半小时，啊，叫一炷香。一炷香里面的还有三五个杂念，功夫不错了。大概要多久才能练成啊？要三年以上。就跟烦恼打拉锯战，哎，烦恼把我这样拉去了，我们就拉回来，那就用这个方法啊，你忘掉了，烦恼起现行，一紧就过来，马上把阿弥陀佛拉回来。这不是，这叫真念佛了，这叫真干了啊！如果是随着烦恼去，那你到什么时候才成就啊？这一生没指望啊！啊，必须时时刻刻警觉自己啊，心里头一切都不想啊，一切都不想不行，一切都不想啊，你会堕入无想定。你会把路子走错了啊！无想定到哪里去了？到四禅天、无想天去了，那是个外道天， 那个天里面的都是虚无相定，什么都不想啊，什么都不想是定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像无明啊。所以佛法菩萨的定呢是有据有观，他什么都知道。无相定是有定的，很深的，但是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所以那叫邪定，它不是真定啊，那我们就懂得了，我们今天修定啊，修甚深的禅定，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上说的，无上的深妙禅啊，这是修什么呢？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是修无上深妙禅呐、啊，你想想看对不对？啊，心里头阿弥陀佛清清楚楚，觉观了，啊，其他念头统统放下了，没有了，那就是定。啊，所以这一句佛号里头有止有观。啊，我们今天念这句佛号。没有依照这个方法去念，我们念的时候里头很多杂念，那就定没有了啊，定被破坏掉了，有很多妄想啊，有想阿弥陀佛，也想乱七八糟东西，所以观也被破坏了啊，这根观都破坏了，不是没有作用啊，是我们不会修啊。我们要真正会修的话，怎么会不起作用啊？佛教导我们智心一处，那就是智，我们把心就放在阿弥陀佛上，就智心一处啊，其他所有一切全都放下，知道什么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你什么都不要害怕，你统统放下就没事，你不放下就有妖魔鬼怪找你麻烦，就有冤亲债主啊，妖魔鬼怪，你放下，统统放下了，妖魔鬼怪冤亲债主找不到你了，你不见了，那为什么会你变成阿弥陀佛了？都会变呐、啊！变成阿弥陀佛，谁都找不到你了啊！不能把心放在这个弥陀一处的话，那就不行啊！去修福，常常有照目。原因就在这里，不善用心，就错用了心，惹这些麻烦了、啊、你心用的正的话，不会有这事情啊！真正心用的用的纯正，冤亲债主佩服你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像盈科这样的人啊，他是造作地狱罪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要不能往生，决定堕地狱啊。第二个人的好处，还相信因果，想到地狱就害怕了啊，向同学请教，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不堕地狱？同学送他一本《往生传》，他看了一遍，痛哭流涕，非常受感动， 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脱离十法界，脱离六道轮回，不再堕地。那他发了一个狠心，关起房门，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拼命念三天三夜，不吃饭，不睡觉。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真诚心的感动佛，佛来告诉他，你还有十年阳寿，十年之后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，这等于受戏了啊！他很聪明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想跟你走啊！为什么呢？他劣根性很重，人经不起诱惑啊！看到名闻利养，他心就动了啊！他说：“我再活十年，不知道造多少罪业，我十年寿不要了。”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，他说这样好了，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。为什么佛不当时带他走？当时带他走啊，没人知道啊，认为他们饿死了，啊，那么佛给他就三天时间，他可以把他这些事告诉寺庙的大众，让大众通通生起念佛往生的心。您这个记载到今天一将近七八百年了，我们看到之后都非常受感动啊，这是化他了，利益大众啊。所以他把房门打开告诉寺庙的大众啊，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，庙里面人都认为他胡说八道，哎，又在骗人的。那不说老实话，好在三天时间很短，我们大家看着你，看你三天往生不往生啊，到第三天他要求大众啊念佛送他往生，这个大家喜欢高兴了啊，都来送他，念了大概一刻钟，他告诉大家佛来了，向大家告辞，我要走了，真的走了啊，没有生病的啊，走得那么安详，那么自在，给大众做证明。弥陀经上讲的没错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到若七日啊，那么特别是对我们现在人，我们现在人要遇到急难，因果是我们最好的例子啊！他造作一切不善，地狱的罪业，三天都能往生，何况我们？我们有造作的不善，没他那么严重了啊！无逆十恶，我们没犯过。啊，无逆罪是绝对没有，食物也许犯了，没那么重。啊，在今天，这个例子